风来调换你的个性，让我放下一万个心。你那老不起你才回头的反应，却不为你爱人操心。爱你爱够真心，我热泪满面，人生的喜怒哀乐如此长情，等你腾够耐心歌唱给你听，给你听，人生的无奈留给我反省。哎呦，爱你爱够真心，我发自内心，人生的喜怒哀乐处变不惊，等你腾够耐心歌唱给你听，给你听，哦，你是我所有喜庆。 这里会不会立地成佛？看这里会不会？